如果现在在视频旁的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举的这个小粉牌，上面有我们的二维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今天和您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肯定是跟吃是分不开的，但是哪儿的好吃的呢？今天呢，洋气了，苗山要带着您坐一把游轮。上了游轮，您别以为只有美景，同样有美食。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跟大家赶一把游轮上的海鲜大集。所以我并不专业，虽然我去玩过一趟，但是我们要邀请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讲讲在游轮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首先为大家介绍两位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重量级嘉宾。首先这一位就是海达路德游轮的中国区的 Steven， 有请张黎。哎，怎么听不太见呢？再来一遍吧。 Hello， 大家好。 好，欢迎 Steven。 另外这位坐在他身边的呢，是刚从这个海达路德旅游归来的旅游达人谢卫，有请。 大家好，我谢卫。 好，希望两位都大点声哈，也希望我们导播老师进来帮我们调试一下，可能麦克风声音有点小。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游轮上的海鲜大餐，但是在分享美食盛宴之前呢，首先第一时段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首先我们进入第一时段的潮流风向标，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本周有一些新鲜事儿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是咱北京城里的，自2008年开街以来呢，这个故宫文创项目最近呢就看中了前门大街，因为前门大街开街之后呢，受到了很多一些服装大品牌的关注，比如说 H&M、Zara、Only、优衣库等一大批国际快时尚品牌纷纷都进驻到前门大街，将这条街呢作为展示品牌形象的窗口，以吸引中国更多的消费者。但是很多年来呢，这些快时尚品牌也面临着水土不服的窘境，比如说继优衣库啊，还有等等一些品牌吧，撤离前门大街之后， Zara 近日也选择了挥手告别。 Zara 撤出之后，门店将改造为故宫的文创体验店，为前门大街增添更多文化的体验功能。之前呢，记者就多次走访了前门大街的时候，注意到无论是什么 Zara、 H&M 或者是其他一些快时尚的品牌，店里都有点冷清。相比其他开在成熟购物中心里的门店，这里的进门客人呢可谓是屈指可数。以快时尚为代表的国际品牌为何在前门大街就接连遇冷呢？业内人士分析，除了快时尚在全球都处于这个业务收缩的趋势之外，也与前门商圈的特殊性有关。举个例子，在前门大街我们就看到70%以上都是一些游客，而对于他们来说，到前门的首要目的是来体验老北京传统文化和古街风貌，国际快时尚品牌店并不是他们购物的首选。所以对于本地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些遍布各大购物中心都可以看得到的品牌，我也没必要非要到前门去买，所以这估计就是各大品牌店在前门遇冷的原因之一。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去前门淘过货，去逛过街什么的？ 还没有。 也没有是吗？我想也是，咱们本地人可能就会觉得家门口这么多购物中心可以去买东西，干嘛我非要跑到前门去跟一些游客凑热闹是吧？还挺挤的。但是我觉得故宫要把这个文创店开到前门倒是一个挺好的举措，因为对于外地游客来说肯定要去逛故宫，但是如果在这个前门大街还可以看到故宫品牌文创店一些小的纪念品，这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包括故宫的文创产品最近是持续走红，连故宫自己都开微店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文创店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游历体验。说了故宫这个文创店进前门的消息，咱们现在聊聊这个公园里有意思可以逛的。因为这个季节春暖花开嘛，适合大家带着全家老小逛公园啊，赏赏花呀，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天坛公园二月兰最近就开出了香雪海，好看又好养的乡土花草扮亮了市属公园。春天里的天坛公园的古柏区二月兰连接成片，一株株淡紫色的小花静悄悄地依偎在古树老人的脚下，与古树红墙灰瓦相映，成为独特的景观。西北外坛二月兰更是随地而生，这个洋河春日里好似一片花海呀。作为北京本土的野生地 被植物，二月兰呢具有天然适应能力和生长的优势，不需要特殊的人工和水肥料理，是低碳的物种，而且具有良好的观赏性。花开的时候有淡淡的香味，花期长达一个月。上世纪80年代，天坛二月兰开始成景，2006年开始，遍及全园的香泉海景观面积达到了70万平方米。所以呢，到周末的时候，如果您还不知道去哪儿逛，不如带着全家老小就去赏赏花。天坛呢离咱们家门口应该挺近的，所以去赏赏二月兰也是不错的选择。说了市区里的，咱们再聊聊稍微有一点远的，但是也在咱北京城里的八大处。因为八大处最近的茶文化节下周六就正式开幕了，给您提个醒儿，4月28号到5月3号期间，八大处将举行茶文化节，届时香界四江再现风茶大典，还将举办民间斗茶大会，市民呢可以欣赏到非常精彩的茶戏表演。前两天一组车队就从八大处出发了，重走贡茶之路，开启了探访安化万里茶道访茶之旅。车队经过两天的行程，4月22号将会到达安化，将于28号满载着黑茶回京抵达八大处公园。5月3号啊，给您通知一下，5月3号上午，八大处六处香界寺将会再现封茶大典。4月29号、4月30号、5月1号，八大处还将举办民间斗茶大会。茶文化节期间，八大处公园内侧的柳溪山房广场还将布置地方风情展示区，反映安化茶乡的风俗以及生活。同时呢，每天将有北京的地方曲艺现场表演，所以这又给您提供一处周末好去处。反正我刚才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北京可以游历或者逛一逛的地方，不用花特别多的时间，半天或一天看您选择。我觉得二位也可以选择下周末去八大处逛一圈，我反正老去爬山。 不止一个周末是吧？像我刚听你说好像有几天时间。 对，比如说这个八大处刚提到是从4月28号到5月3号有一个特别的斗茶一个展示区，那个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茶文化，在中国有很多种的变换形式，我觉得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像 Steven 带着您儿子感受一下茶文化。但是可能有点早是吧？ 对，应该得晚点。 现在小孩是不是不能那么早喝茶？ 小孩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喝茶的， 对吧？ 我自己可以去看看。 哦，你自己去看。哎，这又成为你就是自己周末单独行动的一个好借口是吧？ 对。 好，刚才呢给大家说了一些咱们北京市内包括周边城市的一些周末好去处，现在咱们聊聊京城美食圈的事儿，因为好像这个时段跟吃是分不开的，因为美食圈最近有新的事儿了。首先，谁说只有奢华的法餐厅才能尝到昂贵的黑松露呢？现在在咱北京的某快餐厅里就可以尝到黑松露了，因为他们正在举办黑松露美食节，而且还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披萨。这不，我一个好友啊，他就是一个美食编辑，前两天就带我尝了尝鲜，在现场呢他还拍了段视频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许提供给您，如果您这个闲暇无事喜欢吃披萨的朋友，也许可以尝尝黑松露味的披萨，到底那是什么味儿呢？咱们现场去看一看。又到饭点了啊，又开始相爱相杀了我们。好，刚刚提到的是在北京城里的松露美食节。话说昨天晚上 奥地利特别有传统的一个维也纳舞会第四次亮相了北京凯宾斯基。苗小山昨天也特别到现场给大家拍了一段视频，非常简短，但是呢通过这个短视频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奥地利的文化和感受一下热闹的现场气氛。想问一下 Steven 啊，其实在欧洲他们都是有这种宫廷舞会的历史的和传统，对吧？你对北欧肯定很熟悉，他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社交活动？ 有，但是这种一般相对不是特别的，就北欧毕竟相对会跟西欧在这种文化会上稍微还是有点点差距嘛，所以整体来讲可能更偏就是更高大上的活动或者更私密性一些的，公众性的相对会少一些。 所以其实我通过出去旅游的时候发现北欧人更喜欢自己独享独乐乐的事情，比如说户外运动这件事情。 对，这种是就是很多人以前很多朋友经常问啊，就是你整个北欧冬天黑夜的时间很长，然后温度呢也相对会比较低，城市的人口也比较少，那么就是你有什么娱乐活动？其实后来我们就说，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户外活动，户外运动，这些是他们一个就是整个北欧人不分哪个国家，基本上都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娱乐项目。户外可以是爬山、自行山地自行车，可以是各种比如说跳伞或者滑翔伞等等等等吧，一系列这种活动，冰雪项目也是特别重要。 哎，可是 Steven， 你已经工作这么长时间，是跟北欧有关系的，请问你的户外运动指数是几？现在？ 最高指数是几？ 十分吧。 十分啊，我属于单一项目上可以相对有一些难度的，比如说徒步。 徒步上可以。 就是我比较擅长走，比较徒步可以，但是其他的这种技巧性的参与的不是特别多。 哎，请问说你擅长这个意思是说战线拉的时间比较长是吗？ 就是距离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当然我最长的可能也没有说，因为现在之前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之前曾经想去过一段时间去做一个步道的这个徒步，大概是要三天，但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没去成，但是就是这是我当时想去尝试的一个，就是三天时间一直是跟着整个的有导游了，当然会带着你走，还有三天的一个步道，这是我想做的当时的一个小的挑战吧。那一般来讲，我最长的徒步的距离应该是有大概5个小时左右吧。 一直走是吗？ 一直走。 中间休息大概是多久？ 很短的时间，大概要10分钟左右，可能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哇，你可以，你真不像是一个户外徒步健将。 你是赞赏我还是？对，没有没有，我确实相对比较擅长就是这一项活动。 哎，你让旁边的谢卫说说，你看 Steven 的长相啊，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在屋里面拿一杯红酒，然后刀叉配着甜点的啊？ 他的技能点没有想到是点在户外运动上的， 对吧？我是觉得你应该完全和户外没有什么关系的，结果今天处处是惊喜。 其实我蛮喜欢的，就是蛮喜欢的，不过就是特别技巧性的会差一些，比如说你说那种山地自行车或者是一些跳伞类的活动啊，因为我稍微个人稍微有一点点恐高，所以这种我不是特别擅长。但是你说比如说去划个皮划艇啊，或者是这种徒步啊，这些我还蛮喜欢的。 冒险的事儿不太愿意干， 对，太刺激的不行。 对，但是持久性的可以尝试。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虽然跟吃有关，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趟游轮游也挺适合你的，因为我在坐这个游轮去北欧旅游的时候，发现沿途有很多机会是可以徒步的，然后下船去感受每个停靠的码头或城市的风光的，对吧？ 对对，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工作这么久，你坐你们船坐了多少次？ 具体的有分长线和短线啊，短线大概4-5次吧，长线有2次。对， 谢卫呢？谢卫是什么时候去乘坐了海达路德的游轮去游北欧的？ 我去过2次，一次是在夏天，一次是在冬季。冬季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目标非常明确，想去追极光，但没想到船上有很多吃的，也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11月份去不冷吗？ 挺冷的，但是整体来说挪威比起北欧其他国家会稍微暖和一点，因为它有墨西哥的暖流流经它的西海岸。 哇，你好专业，真没有想到一个姑娘还对地理常识这么熟，真的。你十一月份去的时候基本上我相信白天还可以，但是户外徒步的话或者参与到一些比如说下船游艇的旅游的时候是风挺大的应该。 对对对，它可能徒步的机会会少一点。 哦，但是你记得十一月份去那趟主要重点旅游重点都在哪里啊？ 啊，一个是极光，另外就是当地也是帝王蟹的季节嘛，可以吃点好吃的。 到底帝王蟹什么时候才是它最好的季节？还是一年四季都是好的季节？ 我感觉我夏天去也吃到了， 对吧？所以就 可能比较多吧。我听他们介绍说，帝王蟹算是当地的一个入侵物种，就是最开始它是从苏联那边过来的，然后 俄罗斯哈， 对，然后过来之后它就完全没有天敌，生长得非常迅速。所以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船上所有的中国乘客都很兴奋，有一种责任感，我们要替挪威把这些全部吃掉。对， 但是我其实不知道当地人喜不喜欢吃这个呢，还是说我们其实亚洲人更喜欢吃它一些？ 我听说是最大的出口是在亚洲 啊，还是我们是最大的消费者群，对吧？因为我听说汉堡有大闸蟹灾，美国有鲤鱼灾，这些可能都不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的，他们应该对这种需要吐骨头啊剥皮的东西都不是很擅长。 大闸蟹还好，大闸蟹因为本身它的这个身体部分基本上是不能进食的，所以吃是吃它的腿部。但是它这个腿呢，因为大闸就是这个帝王蟹实际上又是一种软壳类的这种动物，所以它其实没有像咱们的比如说大闸蟹啊，或者说这种比较硬壳类的这种螃蟹，它会比较难进食，所以当地人还是可以。不过它这个繁殖的比较快，整个蔓延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个当地人的进食速度远不如我们游客去的里面，不光中国游客哈，包括亚洲很多其他国家的游客也是。对， 所以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为什么我们一上来就聊到帝王蟹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说要在游轮上赶这个海鲜大集，那这个帝王蟹可能就是海鲜大集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主角了。我们在想玩游轮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有加勒比啊或者是哥斯达这些以这个娱乐活动为主的游轮，然后海达路德我坐过之后，其实它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偏探险或探索世界的一种游轮形式，所以它跟很多的其他游轮的形式并不一样。为什么提到海鲜盛宴，就是因为它沿途的这些风光还有它这些水域是适合产海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也可以吃到进口来自于挪威的这些海鲜制品，无论是帝王蟹还是三文鱼还是什么北极贝啊，好像都是盛产的。所以我们在坐游轮旅游挪威的峡湾的时候，就会必不可少的会有机会去尝试亲自去参与到捕捞帝王蟹呀，或者是现场品尝这个厨师在我面前去宰杀三文鱼啊，这些都是对我来说是海鲜盛宴。我每次提到吃我感觉不行了，这个时间段又要开始聊吃把自己馋死。你们俩应该看上去都没有我好吃。 我对海鲜其实还比较感兴趣，然后这个挪威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它整个的这个海鲜产量相当的高，而且种类比较丰富，当然主要是以冷水海鲜为主，所以刚才提到的帝王蟹、三文鱼、北极贝、北极虾，包括其他的像这种比目鱼，就是比较大型的比目鱼，然后包括鳕鱼，这些其实都是挪威沿海盛产的这种冷水鱼类，这一些大部分的现在海产都会出口到中国来，所以这一点呢也确实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挪威。它整个的这个沿海海岸线非常的长，再加上当时地理环境的作用呢，所以把它的这个海岸线切割是非常支离破碎，有非常好的海湾，这样也适合这个鱼群在这里边生活，然后产卵等等，这一些个地理环境实际上对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点确实是我们这个西海岸这个航线当中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卖点，我们叫它西海岸厨房。所以在船上能够 么源头停靠34个港口，这个港口里面绝大多数港口呢都会有一个咱当地采购最新鲜的食材的这么一个动作，也是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客人随时的在船上感受到这个品味到最新鲜的海产，包括当地的各种树莓啊，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这个水果等等。 嗯 ，Steven， 你刚才咽了一下口水，你是累了还是饿了？ 我是饿了。 你也把自己说饿了是吧？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坐着船是因为这个峡湾是不是不同的海域也有不同的海产？ 对， 我可以顺着峡湾挨个去吃，是不是？ 从南到北还是有些区别的。还是有些区别的， 就特产不同。 对，就是还主要盛产的这种鱼类会有些区别。南部最南边我们的开始的港口是贝尔根，挪威的第二大城市。这个地方呢也是早期就是汉莎商人，当时有个汉莎同盟嘛，汉莎商人去到贝尔根跟这个挪威人做生意的这样一个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呢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有大量的这个游轮，大型游轮，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加勒比啊，哥斯达呀等等的一系列游轮公司会有他们的船到那里。 嗯， 那我们的游轮的最大区别在于呢，这些市场比较知名的，比如说以中国的天津港、上海港等等母港游轮为主的游轮呢，更主要的是享受船上的设施，船上的娱乐设施、船上的食品、船上的其他的这种休闲娱乐的这种方式。目的地呢，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其实大家像日韩，主要是日韩线嘛， 对，下不下船都无所谓。 对，其实你基本上在船上是最主要的。而我们的这种游轮呢，它本身的船的奢华程度，坦白说我们没有这种大型豪华游轮公司的这种设施，但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种舒适的交通工具，把客人能够带到挪威沿岸的这么多个港口大城小镇，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不管是去品尝美食还是了解当地的文化等等，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深入到这种当地的人的生活当中，走进挪威人，去了解这种这种风景，了解这种自然，了解这种人文。 所以在这个时段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简单聊了聊我们即将开展的这个话题，也是抛砖引玉一下，因为首先给大家就是传递一种不一样的旅游方式吧，算是。因为游轮旅游有很多种，尤其是近几年在我们国内游轮游是非常盛行的，很多人都选择去日本啊或韩国呀乘游轮，但是大部分时间刚才像 Steven 说的是在游船上面有很多的娱乐设施，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条船要把更多的重心旅游重点放在船下，甚至是探索，可能每个人通过这一趟旅行收获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要靠你自己去整个行程里面去感受，然后跟大自然去接触。因为挪威的这个地貌是非常特殊的，就像当地人有一次跟我说，说我们这儿虽然物价有点贵，但是这里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说美好的大自然，比如说矿泉水，比如说我有一次上午说呀没有带着水杯，他们说没事，那个事儿河边你喝一口呗，是吧？所以呢我们即将开展的这趟旅行呢是让大家自己亲身去探索，去过的朋友呢可以告诉我们一声，跟我们说说您以前美好的游轮体验，当然没去过的朋友希望呢您搭乘我们玩转世纪的这艘大船，今天带您游览的是挪威的峡湾之旅，一起探索极光以及海鲜盛宴。这里是玩转世纪，我是苗珊，咱们稍事休息，稍后接着聊。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珊带您玩转世纪，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上游轮赶一把海鲜大旗，请来两位特别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这位海达路德游轮中国区 Steven 有请。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刚刚乘船归来的旅游达人谢卫，有请。 你好。 谢卫，你要活跃起来。 好的好的，我 你要把你就是吃完好吃的那心情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到饭点了，有一点。 真的 想吃一点。 你还没说你就饿了。很多人对于这个游轮游呢有一种误区，就是是不是上了船就有好多的娱乐方式。刚才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今天和大家开展的这一趟旅行是一个完全靠您自己去探索，然后把关注点放在户外和大自然的一场旅行。那这趟游轮旅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短片，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我的关注点完全在这个视频后半段这几条大鱼上面，好像是冰鲜的，是不是？ 对，它捕鱼在冷水海捕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捕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先要等于有一个宰杀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直接它船上都有很多有制冰机，然后会马上把它进行冰鲜，因为它这种冰鲜基本上相当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的零度左右那个温度，它并不是去急冻，也不是一般的冷藏，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既能够保证这个鱼的新鲜度，又不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啊口味啊这样。 因为它没有解冻的过程，所以它一直就是温度恒定在它最保鲜的那个状态下， 对，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知道其实峡湾旅游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坐船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坐直升飞机，那个比较高端，还有就是有很多人专门去那个海域去海钓，对吧？喜欢钓鱼的朋友，这是一种形式。但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上游轮赶集这个事儿，所以我想让 Steven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峡湾沿线大概我们能尝到哪几种海鲜，然后怎么能尝到。 海鲜的种类刚才大概说了一下哈，然后主要的以这个鱼类呢就是鳕鱼，然后这种大型的比目鱼，三文鱼，这几种为主。当然它有些其他的冷水鱼类。蟹呢主要是在北部，就是当然南部就是这个说成空运过来或者海运过来都有，所以但是它的产区整个是在挪威北部的这个北纬66度，就是北极圈以内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帝王蟹为主，然后当然还有像北极虾呀、北极贝啊，海里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像海胆啊这种，但因为海胆它并不是一种成批量的去产的，因为我们其实后面会提到，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这种短途游项目，就是叫这个海鲜 sushi， 等于带着大家坐着渔船出海，然后后面下上网，一边在这个峡湾里面这个游荡，一边呢去捕鱼，然后捕下来的东西肯定有，就是主要是以贝壳类的为主，所以包括海胆什么的就随机的会捕上来，现场在这个船上就把它烫开以后做吃这个寿司，就类似于这种。 哇，那是真的鲜呢。 对，非常鲜，这个就肯定是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任何的这种冷处理，然后直接就可以食用的， 纯天然。 对，纯天然，纯天然，营养丰富，然后零污染。对，所以其实从南到北呢基本上是以这么一个方式去分布的。那比如说像在北部的这个我们航线会经过的卢浮敦群岛，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冷水渔场，在欧洲尤其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地方，就每年的3月底4月初就是全世界的这个鳕鱼钓鱼锦标赛，世界性的大赛。对，所以我们有幸有一次就是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到那里，然后当时 这个比赛刚刚结束，但是他的渔船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出海去捕鱼。然后当时这个我还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四月份它还有地方就是有很多的积雪，所以远处的山上上面都是白色的，然后整个蓝天白云。这个渔船呢，刚才视频里面有这种渔船，这个这种小型的其实看上去很古典的这种渔船，古老的渔船，但是它的这个捕鱼作业能力很强，然后他们在当地就是钓这种大型的鳕鱼，然后我们就亲眼看着它钓上来。这个鳕鱼大概长度有一米左右 的鳕鱼。 对， 鳕鱼是不是我小时候印象里鱼片儿是不是一般是鳕鱼做的？ 对，鳕鱼其实现在对孩子非常好，因为像那种鱼油很多都是用鳕鱼来制成的，然后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这种鱼骨，所以孩子要做这种制成这种鳕鱼片也非常好，然后给儿童食用，就是在当地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所以 我记得我下船玩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叔叔就是船上工作人员，因为他也跟我一起下船，人家可能是工作，我是纯玩，人家从包里掏出一袋鱼片说哎来点儿， 鳕鱼片是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鳕鱼片吧， 对， 它比较适合做鱼干类的东西。 罗克顿群岛有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特产，就是这种晾晒的鳕鱼干。这种鳕鱼干有点类似于我们南方的这种咸鱼，但是它不是首先鱼类鱼种不同，另外一个制作方式不同，它完全是在户外进行一种纯自然的晾晒，它没有太加入其他的佐料，所以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咸，但是它的很鲜美，这个也是当地一景了。每年在适合的季节就是有很多的这种鳕鱼干，的晾鳕鱼干的架子，对， 我想知道就是有没有像我这样人，就是去玩纯属去为了吃的。 你指的是世界上吗？ 就是去坐你们船上，专门就是我说我来坐游轮这个峡湾，人家是看美景啊。我说我是来吃的，像我这样人多吗？ 会有一部分。 那你们有没有特别的线路是提供给我们这种吃货的？ 对，因为我们的航线呢，它是从南部的贝尔根一直到北部，从就是挪威和俄罗斯边境一个小镇叫希尔克内斯，整个是一个6晚7天北上。当然你可以选择南下，就是从希尔克内斯往回走，往南部走到贝尔根，等于是一个5晚6天。 这个是整个行程吗？ 整个的行程等于是11晚12天，但是其实游客是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我是想做一个北上全程6晚7天呢，还是南下的5晚6天呢，又或者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可能能选择一些点到点之间的，我从中间的两个城市之间，我选择做1晚2晚3晚，其实都是可以的，对，都是可以的。 哎，我怎么有一次跟船长聊天，他说我们整个有一个行程是22天的行程。 22天应该不是挪威西海岸，挪威西海岸来讲， 另一个海岸 全程是12天，11晚12天，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对于吃货来说是一件好事的这条西海岸的这个线路选择上面，全程就是5晚6天。 北上是6晚7天。 哦，北上和南下是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南下会稍微短一天。 但是两个点是同的，最南点是贝尔根。 对。 然后最北的是希尔克内斯。最南端是贝尔根。 贝尔根。 然后呢，这条船无论是大家可以当做是游轮一样的享乐一下，当然也可以把它当做运输船。 对，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交通工具。那船上当然我们有这个船上整体的标准设施，肯定是有舱室，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过夜的。那么这种是比较舒适，也是比较简约的那种北欧风格。更多的其实我们有非常这个宽敞的这个观景廊和这种公共区域，实际上是为了当地的游客，或者是就是还有欧洲的也好，亚洲的也好，我们的游客能够更多的去在当地交流啊，坐在那里去欣赏挪威沿岸的风光啊。然后当然它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餐吧，比如说我们船上有这个这个各种不同口味的冰激凌，然后还有这种什么鱼口味的冰激凌。 哎，这个我们有图片，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它本身的船的选择上我们是等于有11条船在这个航线上航行，等于是因为刚才我讲它是11晚12天嘛，所以它要配备的就是11条船来保证每天出发。每天出发，每天走船。当然每天出发的船的大小啊会不太一样，我们的船的这个名称也很有意思。我们有这个像极光号、北极光号，有这个哈罗德国王号，都是有历史有为的。北角号，对，午夜阳光号， 对，芬马克号都是有这个，有的是跟历史有关系，比如说像我们的理查德韦特号，就是海达路德邮轮的创始人，在126年以前的创始人。然后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北角号，那是欧洲大陆的最北端，这是跟地域有关的，芬马克，这是芬马克地区嘛，这些都是跟地理有关系的，跟自然现象有关的，极光和北极光等等。对， 但这几条船对于这个线路上，他们可能都在行驶同一条线路， 对 对 对，线航线上没有区别，但是船上船呢，因为大小是有些区别的， 大小、年代、设施都会有些微不同， 对 吧？项目也会有一些 整体的这个基础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短途游项目是基本上100%是一样的，就是没有说因为船的不同会有区别，这方面没区别，但是就是船的设施会不一样，对。 谢薇，我想知道你去旅游的时候是哪一条线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条线吗？ 我刚刚是走的北上，就是从南往北的一个线路，从贝尔根到希尔克内斯，这样的话能够完整的吃到整个西海岸所有好吃的，一个都没有漏下，这也是一条经典的美食线路。 你一共是待了几天？ 待了6晚7天。 你这基本上就是完整的是吧？ 对，这是一个夏天的航程，然后我冬天去的时候就只游了北挪威，就是从后半段，从罗浮敦到希尔克内斯，吃完鱼再吃蟹。 哎，你看那看你这个身板不像是一只像我一样吃的人。 刚刚 Steven 提到那个冰淇淋，我就快按捺不住了，船上的冰淇淋那个地方算是我全船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真的，既然你们两个都提到冰淇淋，我就找一下这个图片，在我找图片的时候，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冰淇淋啊。 那个冰淇淋它是罗浮敦当地的一家工厂，然后北欧大家知道有黑暗料理的历史，然后 黑暗料理的历史， 它有非常奇怪的口味，我在船上可能只试了三个都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就是刚刚 Steven 提到的鱼味，鱼味的话刚开始吃是有点甜，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大白兔，如果大家喜欢吃那种烤鱼干的话，会觉得刚开始有鱼味，后来有种回甜，对吧？ 你说的鱼味就是腥气，对不对？ 对，它是反的，你先吃到的是甜味，吃到最后回味才知道啊，原来是鱼，非常难以形容的一种。 就是反正在船上你可以尝到各种不同，让或者你想象不到的口味的冰淇淋，比如说我们刚才找到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船上有一个角落，而且配置长相差不多的话，我反正在这尝过，而且我尝了10种，这里所有都尝了。 有一种还有个啤酒味的也很妙， 我还尝过一个就是在那个用冰雪做的但是当地很多人是不敢试的，因为我特别勇敢，那船长觉得非常高兴，终于逮到一个什么都愿意试的人所以我基本每个口味都尝了。 那你应该是解锁的比我多。 他是这样的，他这个无论多奇怪的口味，第一口都觉得没什么，因为他说的奇怪都是你所说的后味儿，或者是后调才会显现出来。 对， 大多数人如果第一口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因为你心理作用，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口味，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坐海达路德的游船，在这个餐饮区西餐厅那个咖啡厅那块儿，应该都可以找到这个冰激凌，这个叫什么放冰激凌桶的地方，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就是一个冰激凌室，但是大家选的时候要小心哈，暗藏杀机，如果你对很多味道不是很能接受的话，所以要慎重选择。当然很多船长可能会给你一个圈套，就是告诉你都很好吃啊，尝尝啊你有没有接受不了的味道啊？ 还没有，我吃到3种都蛮好吃的，还有一个叫棕奶酪，是挪威的山羊奶酪，他们当地人会担心中国人接受不了，但意外的很好吃，它的奶味很浓，同时有一点那种焦糖的感觉， 真奇怪，一个就是很膻的羊膻味的羊肉，你说和焦糖混在一起，这是什么味儿啊？ 都比较微妙吧，可能北欧的料理。 你容忍度还挺高的，话说。好，我们刚才聊了一些简单的在游轮上可以吃到的东西，包括呢在沿岸可以尝到的一些海鲜。我们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视频，就基本上是在这个挪威的坐船行程当中沿途可以感受到的海鲜厨房，这也是谢贝提供给我们一段视频，下面时间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 你们俩都开始聊上了。 对，开始聊那个都是哪一种，因为当时刚才说的那些种类，还这刚才视频里面还看到一些是我刚才没提到的。 哎，你正好跟我们细数一下，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有的人已经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看到我们的视频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正在路上，可能并没有看到视频，正好 Steven 帮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视频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些美食。 我看我记不记得住哈， 我已经不能细数了，只能靠你说，因为我每说一个词儿，我会咽一些口水。 这里面肯定有刚才这个我们提到那种晾晒的鳕鱼干，这是一个，然后里面有它其实是新鲜的，这个就叫北极龟，实际上就是类似于鳕鱼了，就它只是是同属的，不过它叫法不太一样而已。然后里面有帝王蟹，这是最开始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帝王蟹是非常鲜美的。对，多年前有一次经历哈，就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是一些考察的这个业内的从业者，旅游从业者，然后我们大概去了有十几个人，在这个希尔克内斯开始捕捞帝王蟹， 咽一口口水。 捕捞帝王蟹完了以后，我们就肯定有机会去品尝嘛。 对， 然后这个老板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帝王，就当时我们一次过捕捞上帝王蟹的部分都做好了以后，烹煮完了以后就端上来了。然后就说这些足够你们吃的了。他说我们昨天这个有一个法国来的这个业内的考察团到我们这儿，大概他们30多个人，我这些东西他们都没有吃完。然后结果令他最后颇感意外的是，他所拿出来所有的帝王蟹，我们这十几个人几乎就全部把它吃完了，全消耗光了，没剩什么东西。 他以从法国朋友们得来的经验是不足以判断我们中国的游客的， 没办法套用到我们身上。这是当时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们对这种帝王蟹的接受程度其实非常高。而且也建议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观众朋友就会去的话，自带一个这个像一小瓶的海鲜酱油，或者带点 wasabi 之类的，因为当地它的吃法不一样，它基本上配的那种沙拉酱嘛，所以这种上可能会有一些大家口味上觉得，很多人去了以后会说，哎呀，好遗憾，我没带海鲜酱油， 早知道带点佐料。 提前说一下，对，大家可以自己带好，因为没关系吧，一个小瓶的海鲜酱油非常少，然后有点那个芥末，就是也不耽误这个行李啊什么的。 实在您没带没事儿，您到了挪威城市里，到找个亚超嘛哈。 对，但是因为希尔克内斯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边陲小镇，它最重要的点是因为它跟在这个陆地上是跟俄罗斯接壤的，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毕竟华人相对比较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亚洲口味的这种调味品，所以当年是没办法买到的。现在我听说那边现在已经有中国人开始进去投资，开始买了当地的餐厅，这方面商品应该会更丰富一些。 话说啊，这个帝王蟹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我特别特别多的视频和图片展现帝王蟹，但是上半段这个时段的时间有限，下半时段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们先分享一下刚才我们两位无数次提到的鳕鱼好不好。我看到了图片里面，现在展示这个图片是当地人是这样对待鳕鱼的，应该说是这样钓起来，然后几张图片的组合，左下角的这是钓它的时候那刹那，然后捕它的船什么样子在左上角，然后中间的这个是什么，是晒干的过程，是不是晒鱼干的过程， 刚才说的鳕鱼干。 然后右边就是拿鱼干然后再做菜，然后请问右边的这道菜味道怎么样，我没吃过。 非常不错，就是它的这种，刚才我说的，它有点类似于南方的广东的那种咸鱼干，但是它并没有加太多的，因为我说实话不太了解咸鱼干的完整的制作过程哈。但是这个挪威的鳕鱼干它不加其他的这种味道进去，它纯粹靠捕捞上来以后天然的去晒干，所以它会有咸味儿，就是海产品嘛，肯定是有咸味儿的， 就是不加佐料。 对对对，但是它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它在做这个初期肯定要泡一泡，然后再进行一个蒸这个动作嘛。那蒸完出来以后其实还是会保留非常多的鲜味儿，然后它也没有什么，也还是要加一些这种我们比较喜欢吃这种佐料。当然在当地的烹煮它会加的那些都是比较西式的那种香料，对，但是就算是当地的这种这个烹饪方式，其实我们也是完全能接受的。对， 你知道蒸这个过程是干嘛的吗？干嘛用的吗？ 蒸这个过程是干嘛用的？ 对，是锁住水分的过程。因为当我们就是有一些海鲜直接把它晾晒的话， 对， 它会极度的风干， 然后里面的口感可能会比较硬，有点像那种昨天的油条，就是那种对，会有一种嚼不动的感觉，那就是因为它极度风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过水或者是蒸的过程，是把水分锁在这个海鲜的身体本身，然后再进行晾晒的话，你会发现表皮它虽然风干了，但是当你再做饭的时候，它里面还是一可以咬得动，二是还是有这种鲜美的口感的。 它那种鳕鱼，对，它那种鳕鱼蒸完以后的那种口感是有一些韧性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说 嚼不动的感觉， 很难嚼，这个是就是口感很好。对， 像鳕鱼它本来是一种百搭的食材，就是你能想到的烹饪方法放在它身上一定都不会错。但是不是所有的鳕鱼都像挪威的鳕鱼一样，因为它是一种叫洄游鳕鱼的，它是从游了很长的时间到达这里的。我们经常说 洄游鳕鱼， 对， 就是游走又游回来的意思吗？ 它每年一到四月在罗浮敦产卵嘛，产完卵它就走了，所以它是运动鳕鱼当中的运动达人。这样它经常动，它的肉质就更加的瓷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口感也会更加的好。 哇，就是运动健将哈。我们跟他回复一下刚才这个图片，基本上从他打捞到上餐桌，然后呢他们会配一些法国面包的切片，或者是大的面包的一些味道比较清淡的一些面包切片和它一起，然后呢有汤和这个鱼炖在一起，然后面包还可以蘸汤汁吸一吸汤一起吃。我的天哪，我要描述它。然后第二张图片，这是谢卫提供给我的，这个是挪威的钱，是不是？ 对，200克朗的挪威纸币， 是纸币200克朗上面的这条鱼就是鳕鱼，对吗？ 对，鳕鱼算是挪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立支柱吧，所以他们对鳕鱼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就把它直接印在了他们的纸币上。 我以为是三文鱼， 不是 啊，真的鳕鱼的位置看来比三文鱼在挪威人的心里还要高。 对，因为鳕鱼是他经常出口的一项产品。 那我们再看看最后制作鱼干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图片基本上就是晾晒的最后过程吧，应该是。 是收下来过程，他们当地人就是吃这种鳕鱼干，它非常硬，他会用榔头去敲。 这是已经晒完了之后进行的步骤是吗？ 对， 这是晒完了的。 晒完了之后，拿榔头敲，敲的时候是说晒完立刻敲，还是说我要做？就是 做的时候 啊、 用榔头给。 就今天我要拿它当原材料。要上锅炖的时候我才现拿榔头把它敲软是吗？ 对， 是为了敲骨头吗？还是挑让皮质更加， 可能是为了分解吧，就是把它分开。 哇，这样好科学。就是相当于这都是以前传统办法对吧？ 对， 但是哎呀，真是，我以后决定以后再去挪威旅游的话，去超市得买点鱼干回来。我本以为好像制作工艺跟我们一样，看来还是有略微不同的。所以你们每次都会买一点鱼干回来吗？ 没有，都是当地吃完然后不带走一片的 云彩。 我有买过， 真的。 我们有上次有一次去，我们当时正好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是因为我们在卢浮敦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专门去了一家这个就是这种不能叫工厂吧，实际上是作坊，就是他用一直用沿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在晾晒鳕鱼，然后自己制作鳕鱼干，有鳕鱼干油，然后后来当时有这个有比较合适的大小，比较合适，我们当时就都带了一些。所以回来以后大家还都分别的，这个因为同区有几个人嘛，所以分别的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一下烹饪，然后后来还分享了一下。对，整体大家的评价都是口感各方面相当不错。 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我相信这个鱼片鱼干啊都是比较好接受的，因为我们也是同样制作鱼干的大国。 对， 但是不同的海域鱼的制品，包括哪怕同一品种的鱼，我相信这个口感也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挪威旅游的时候，尝尝当地的鱼干怎么样？咱们稍事休息，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关于海鲜的话题哦。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香丹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又要缠缠大家了，因为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我们上游轮赶一把海鲜大集。哎呀，听上去感觉就是海鲜盛宴呢。直播间今天不光我一个人，还有两位重量级的来宾和我们一块儿聊海鲜，因为他们都比我专业，一个是刚回来，一个人就在那儿工作，所以呢最有发言权。下面为大家介绍，首先这一位就是来自于海达路德邮轮中国区的 Steven， 有请。 Hello， 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就是刚刚乘船归来的旅游达人谢卫，有请。 大家好，我已经吞了好几次口水了。 我也是，我刚才一边在跟大家打招呼一边在吞口水。刚才看了很多的有意思的照片和视频，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当中，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呢。刚才呢聊了好多这个关于海鲜的话题，海鲜之后呢说了鳕鱼，鳕鱼之后现在聊的呢就是我最喜欢的帝王蟹的话题。我拍了好多视频关于帝王蟹，因为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帝王蟹之旅是起源于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上船之前，在希尔克内斯，当然如果是你从那儿登船的话，你可以在上船之前先去感受，因为我相信帝王蟹这个物种吧，一定是越寒冷的海域它长得越好，它的腿越长，然后里面的肉越紧实。当然如果您是从贝尔根登船的话，由南向北的话，可能就是在最后一站下船之后就可以体验这个帝王蟹之旅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由北向南旅游的时候，那上船之前就别忘了，千万别错过到这个帝王蟹俱乐部去感受一下。如果您报了游轮旅行的话，可以在这个游轮之旅当中参加一个算附加活动吧， 这个短途游项目。 对， 对，或者是您可以提前做攻略，也可以找到一些专门去帝王蟹的之旅的俱乐部也可以参与。首先就要准备工作，穿上这个防水服，挺厚实的，然后有一个船长带着大家坐着小汽艇，应该是汽艇吧， 冲锋舟吧。 啊，冲锋舟，对，你这个比较专业。然后呢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是我们的船长是一个德国裔的挪威人。为什么呢，就是跟我一起参加这个旅行的有一个男孩是德国男孩，他坐在我身边，然后在船长跟我们介绍我们即将要有什么准备工作的时候，他就偷偷跟我说这个老爷爷是个德国人。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的英语有浓浓的德国口音。然后这个德国男孩特意去问他说是不是德国人，他说对。然后在用英语的时候，我们这个随行的团队有一个大姐就问，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来就是挪威工作呢，因为你是个德国人，所以在英语里他用了 how 这个词，为什么你来这儿呢，你怎么来的呢，结果这个大叔非常幽默就回答，哈，我是坐船来的。现在完全规避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欧洲人都是喜欢海鲜的，就像我们一样，但是由于它是有壳，包括这个鱼有骨头，我个人觉得他们不是特别擅长吐骨头和吐皮，所以我们这趟旅行非常完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坐着冲锋舟大概有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还挺长的，又往很北端去航行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一大片就是在海里面拉了一些渔网的一个位置，船长就说好，我们到了。昨天晚上我下了一些鱼饵和鱼漂下去，今天是捕捞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就开始把网拽上来，里面大概就有5到7只的那个帝王蟹了。很多船上的其他游客朋友就说，哎，我们想多吃点，我们要more，我们要more。后来船长说啊，你们要more吗？好，再来一些。然后他就大概捡了2个进船上。这个时候他跟我们介绍就说，哎，这个母的，因为我们保护环境，我们还需要靠它繁殖，所以母的我们不要，女孩拜拜。然后男孩，哦，你倒霉了，今天我们要把你吃掉。回到岸上，他只用大概7分钟的时间加了水和简单的海盐，然后把它煮了一下就上锅了，用剪刀把它中间劈开变成2半。然后在桌上，这个船长又说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因为大家好像胃口不错，因为一直要说 more 要多一些，所以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帝王蟹腿。我们今天的原则上是帝王蟹管够，面包片限量，因为面包片是从这个城市里面背过去的，还有黄油也限量。他们的吃法应该是把面包片上面涂一层黄油，然后用剪刀把这个帝王蟹的蟹腿剪开，把肉拿出来放在面包上这么吃。哎呦，我咽一下口水，我再接着说。反正很多人当时是吃的津津有味，但是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我心里在默念，有帝王蟹我还吃什么面包片儿？所以我一个人在一直吃蟹腿。当时我对面有一个德国的姐姐就说，哦，珊珊你简直太好了，你为什么不吃面包呢？我说留给你们，你们多吃点。他们说，哦，你真的人太好了，晚上我们请你吃一个小蛋糕吧，你把更多的面包留给我们，你真的是人太好了。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冲着我点头，就觉得，哦，这个东方来的姑娘简直是菩萨心肠，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面包片和黄油。但是我心里默默地想的就是，有帝王蟹谁吃面包和黄油。反正当时我最好的记录我是吃了6个腿，对，他们平均每个人吃3条腿。 所以我差不多也是3-4条的水准 啊。真的 很厉害。 你吃面包了吗？ 没有。 好吧，这是我们胃口的差别好吗？我们刚才就是描述了一下大概这个帝王蟹的样子，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去过北欧旅游，可能想象不到到底帝王蟹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会想到日本的北海道是有帝王蟹的，它们虽然看上去外形有点像，但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那个蟹腿的粗度啊，挪威的帝王蟹要更粗一些，把它剪开里面的肉更加紧实，可能是因为这个海域更加冷的原因。我也找了一些图片。Steven， 你有没有这样的帝王蟹之旅的体验和我们分享一下？ 会有点区别，不太一样。刚才你提到的是坐冲锋舟到这个水域里面，然后去捕捞。我的体验是，因为我是去的是在3-4月份。3-4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整个的北挪威地区还是冰天雪地。所以在近海的部分呢，全部都还是冰封状态，所以它不太可能拉着坐这个冲锋舟。 哦，太冷了是吧？风太大。 所以它提前呢，会在这个比较近陆地的地方呢，会有一些这个提前开好一些冰洞。大概1米到1.5米左右见方的那么一个冰洞。也是会提前要把这个网还有这个诱饵要下到网里面去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首先坐雪地摩托。然后呢，雪地摩托大概行驶了20多分钟时间，会到这么一个位置。当地的向导呢，基本上带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是对帝王蟹的生活习性啊各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说，他说据他们的这个观测和这个调查，这个说在整个的谢尔克内斯地区，帝王蟹在水底，因为蟹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上面生活。 哦，是落着生长， 落着生活的，就里面种类数量比较多，所以他说大概这个应该下面的蟹的这个 高度啊，重叠的高度应该大概在1米到1米5左右 啊，就是一层一层的长。 对对对，就是它下面等于卸它，因为它不是那种规则的哈，它就等于这个搭这个搭，大概搭到这个高度大概要1米5左右这个高度，所以。就是说当地的数量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后来就开始做捕捞嘛，那把这个网拉上来，当然他会让我们参与，然后把拉上来以后呢，他当地现场就做了一个这个宰杀的动作，那实际上他会让我们看着，然后怎么样去宰杀这个帝王蟹，但是他绝没有，因为海产嘛，他也这个帝王蟹也没有这种血淋淋的感觉，所以还好，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官刺激。宰杀完了以后，他马上就把这个壳就扔到了这个旁边的这个从就是树林里面去，他这种壳呢，当地的野生动物也是会吃的，所以它不会， 这是一个好的循环。 对对对，它让它做一个比较好的循环，所以它也没有把这个壳再带回去或者再扔到城市的这种垃圾处理啊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腿拿回去，都是腿，当时就是这样的。拿回去以后呢，实际上也是跟刚才说的那情况一样，加了一些海盐，然后就开始蒸。后来我们也发现这个特别明显，就是帝王蟹的这个鲜嫩的程度跟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跟蒸煮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蒸煮的时间还很讲究，因为后来我们还有一次的第二次有一次体验，可能蒸煮时间过长，所以这个口感就没有第一次的好， 没有 Q 弹感。 对，没错，就是这种很有弹性的这种感觉就没有。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其实是觉得，当然你肯定可以拍照，因为我都在雪地上面嘛，所以大家拿下来以后，那个帝王蟹长的那个帝王蟹腿儿，我当时记得怎么也得有个单条腿的话，怎么也有30公分，三四十公分左右，就非常长的那个一整条，最长的一条。 哇，那你比我见到那还要长好多。 对，它有的可以是真的硕大无比。对，当然大，一般小的话，他们其实有时候补下来，补上以后会扔回去。 嗯， 对。 哇，好有意思，感觉你的经历更加丰富。 我觉得就是吃肯定是一方面啊，但整个前面的一个过程也很有意思。 是谁说一开场的时候说我最擅长的是徒步？ 对，户外的一部分嘛，对吧？ 在第30段，你看我是多么诚实的人，一开始我就承认我是个吃货，但是有些人第一时段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户外运动健将的样子，吃不是很擅长，但是这个时段已经完全暴露了。 人设崩塌呀！ 人设崩塌。好，我们刚才准备了一些图片，其实是我也有我的拍了一些图片，就是我在那儿体验的时候。首先，这第一张图片就是我们那位得意的挪威籍船长。 嗯， 你看他拿着，这是刚出锅，黄金时间烹煮时间是7分钟，撒了点少许的海盐，海盐的咸度不是很高，所以呢，让比较味道还是比较真实，和反映出它的新鲜程度。你看老爷爷身上还穿了带他们 logo 的 Crab Club。然后第二张图片，这是我坐着冲锋舟去我的好吃的目的地的路上。这就是我其实拿了一个，这是刚刚宰杀的一个帝王蟹。它虽然这个已经耷了下来，但是可以看得到。但是这张图片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的腿比较长，有的腿比较短。其实我问过那个船长，他说是因为无论什么原因，他们的腿可能曾经骨折过，比如说是吧，可以这么说，受伤过。 嗯， 所以说短一点的可能是刚长出来的新的腿，长的可能就是跟着他很久的腿了，原装的腿。所以他，你看他的8条腿是长短不一的嘛，所以基本上每一个螃蟹都是，也有可能是他在这个急流里面游的时候路上受伤了，可能有一条腿断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帝王蟹的这个腿长短并不一样的原因。我第一次找到了一种海鲜比我的脸大， 显得小，拍照。 对，突然觉得显得脸特别小，因为他那个衣服很有点臃肿，因为有安全起见嘛，所以穿上之后就觉得很沉，然后呢发型全无，只有在一个特别硕大的帝王蟹面前才能显得整个人是小号的，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情。那位，这张图片，这就是蟹味提供给我的，这应该就是在捕捞的那个渔网里面的， 对，冰面捕蟹的一个过程。 冰面捕蟹， 我当时去的时候11月份也是刚刚结冰，所以我应该也是跟 Steven 一样是从冰面上捞到的帝王蟹，而不没有体会到搭乘冲锋舟的那种快感。 所以这是一种冰钓是不是过程？ 他其实也是前一天把这个笼子下进去，然后到了当天给他提起来，里面就有很多地方。 哦，其实只有过程的区别，一个是我们坐着船去， 对， 还有一个就是在冰上滑着过去，可以这么理解吧？ 因为它帝王蟹主要是要靠捕的，就是不是去钓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它是提前需要，因为你毕竟有这么多人去嘛，所以它也是需要提前做一个准备，否则它一个耗时太长，另外一个它所钓上来的蟹或者当时现场可能也不足够给我们这么多的游客去进食，所以都是提前要准备好的。 那我想知道这个捕蟹啊，在渔网里要搁一些什么他们喜欢的诱饵吗？ 还是 网子就够了？ 不，要不放一些诱饵，肉类有一些主要是肉类为主，而帝王蟹其实比较杂食，就是属于那种什么都吃的，但是它一般放一些肉这个肉类的东西会比较容易吸引到帝王蟹。 嗯， 对。 我这儿有一张图片，这就是刚才两位提到的这种冰面。 是的， 捕捞帝王蟹的过程，这应该是比较冷的冬天就会采取这个办法，如果天气还比较暖和，就可能像我一样坐冲锋舟就可以过去了哈。因为我觉得冰面，既然我坐冲锋舟还要半小时到四十分钟，路程还挺远的，那冰面上你们怎么过去啊？坐爬犁？ 雪地摩托 啊、哦、雪地摩托。 它有其实不同的供应商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有的是让你自己开过去的，有的是他等于带一个拖斗，前面是他开一辆车，后面带一个就是类似于说雪爬犁这种，我坐在后面斗里面、 哦、 对，拖着一个大概能坐到十个人左右的这种车。 所以大家去体验其实可以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种方式去的哈。 是 啊，这张图片也是基本跟我那张意思差不多，刚出锅时候的。 对， 你看他们怎么没有配面包片啊？ 只有腿，而且他腿的那个关节的部分是肉质最好的，因为它有一点嚼劲。 嗯， 就是我们说的手肘这个位置。 手肘那儿有很多肉吗？我想想，回忆一下、啊。 那有一块肉的那个口感是非常棒的， 哦、有弹性，是不是？ 对对， 我还是你会吃。然后看还有一张图片，这也就是两个，哇，他们怎么这个两个挪威的姑娘拿的这个帝王蟹好比我的那还要大一些？ 对，要大一些。 还是因为他们脸比我小？ 不会， 好像还是要更大一些。 应该脸肯定要大一些，衬托了帝王蟹应该更大。 哇，真的看到这个简直，我其实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对于这个冰钓也比较感兴趣，下次其实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像这个怎么说呢，希尔克内斯那儿其实已经算是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村落了。 北部基本上是属于叫游牧民族。 嗯， 我们现在叫叫什么来着？对，我们现在一般不太叫爱斯基摩人、就爱叫萨米人。 萨米人 音译过来，因为爱斯基摩人在他们本地的当地的语言当中有点吃生肉的人的意思。 哦，不喜欢这个词， 带着一点贬义。 嗯， 对，所以现在基本上通用叫萨米人。 萨米人， 萨米人。 所以萨米是一个族群，对吗？ 对，是一种、是一个游牧民族。 所以海钓其实已经属于就是游牧民族的一种捕鱼方式、捕捞方式吧。 对，但是其实萨米人对于海产品他并没有特别的关注，他们主要是以鹿肉。因为他们所游牧嘛，他带的是这种鹿群、驯鹿这种、所以在北部的整个拉普兰地区的这个会游弋在这个区域当中。 嗯， 所以他对海产品这块不能算是萨米人特别关注的。这个尤其在说本身这个帝王蟹也早期的时候虽然也存在于这个俄罗斯挪威交界的地方，但数量没有那么多。 嗯， 这也是后期逐渐的可能水的水温的变化呀，然后它们繁殖的这个过程啊，可能天敌的减少啊，导致了现在帝王蟹的数量比较多。 嗯，那提到海钓了，其实就还有捕鱼这个环节，我相信当地人也是非常擅长捕鱼的，所以我们还看到这张图片，这是什么鱼啊？我其实完全是不太认识鱼种的。 这是罗伯顿的鳕鱼。 哇，你看一眼就知道。 就是印在钞票上的那个。 哦，对对对，是印在钞票上。这个鳕鱼好捕吗？ 鳕鱼基本上当然它首先有季节嘛，就刚才说到它有一个洄游季、所以每年的大概三四月份这段时间属于是鳕鱼的最旺的季节。 嗯， 那么好捕不好捕，鳕鱼我看到的哈，这点我不是100%确定，我看到的在卢浮敦区域的基本上是以钓为主。 嗯， 它可能是这个体型比较大，我就因为不光是比赛的时候，就是看到它普通的渔船也是以钓鳕鱼为主。刚才有一张照片也看到，它等于钓上来以后，它还拿个叉子要帮忙把它插上来，因为你光靠 这个掉线的话是很难把它拉上来的，体重太重了、嗯、对。 我还看到 Steven 的照片里面有是个维京寿司大冒险，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啊。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其中有一个短途游的项目， 嗯， 在这个北挪威，然后它是一条渔船带着我们游客出海， 嗯， 出海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它可以去到一些比如鸟崖呀之类，就也有观光，大家去看看风景，也能看到当地的一些鸟类，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它这个渔船后面是下好网的， 嗯， 所以一边走一边进行这种捕捞。那这个捕捞过程结束以后，也这个行程结束的尾声，实际上就把那个网收上来，里面就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尤其是贝壳类的这种海鲜，其实包括一些类似于我们说的海虹啊、 嗯、 像海胆啊等等，然后还会准备好，同样会给你准备好面包和黄油对，然后让你去，就是它不是真正的那种就是他不可能给你准备那种寿司的那种米了，但是他实际上就是其实我为什么说去挪威，如果是将来有机会去这个西海游轮的话，一定要自带这个 海鲜酱油， 海鲜酱油还有 wasabi， 自己最好蒸点米饭带去、嗯、Steven 又开始给自己说饿了你看看，用你自己的图片馋一下自己，这张图片这应该是一个扇贝哈， 嗯， 鲜的扇贝，这位朋友直接就下刀子了， 直接下刀就吃。那当地的水域确实，纬度的关系，再加上地形地貌，当地都是常年不化的那种雪山，然后纬度也比较高，冬天下雪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长， 嗯， 所以到这个初春的时候，逐渐都是高山融雪，水质非常好，当地对于环境的保护也是比较重视嘛， 嗯， 所以那挪威森林，虽然挪威森林这个并没有跟挪威有这么大的关系哈，但是也是证明它是从挪威，挪威确实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这些对于海水来讲，对于水资源来讲，其实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滤。 嗯，我其实还有一段视频，就是在船上也有机会体验了一下厨师长给我们宰杀，现场就是把三文鱼的刺儿挑走，然后片成片给我们做了一个鱼生， 嗯、 然后现场拍摄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听这个快门的声音。所有的记者都寄到这儿来，而且就是除了我们这一撮人，周围一些不明真相的游客也全围过来，然后偷偷的从那个我们身后递过来小纸盘儿，然后呢扎一块早尝一尝。 冷水鱼有一大特点，冷水鱼大部分都是有鱼骨啊，相对没有太多的细小的鱼刺 啊、哦，鱼刺比较大颗， 对它好，也比较适合西方人那种饮食习惯。 嗯、 你真让他吃咱们这种河鱼啊，或者是一些亚太地区这种鱼，他有时候他不行，他吃不了， 不 是因为它里面的小鱼刺太多、 哦太。 对， 刚才那个一个小简短的视频，就是厨师长在给我们这个剔鱼骨的过程，然后最后剔完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看，给我们准备了海鲜酱油。 对， 是不是很新鲜？你看那个厨师长的大拇指上还有三文鱼的鱼油，这个绝对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提到这艘船是值得你去探索和体验的？因为到底能发现什么项目，或者你感受到什么旅行体验，是靠你自己去发现。你可能要，当然了，这个前提是我觉得大家要对语言上面有一个基础。当然，很多朋友说，哎，我语言可能不是特别过关，我觉得没关系，你可以找一些几个三五好友一起走，然后其中找一两个朋友英语比较擅长的，然后一起去感受。更多的花时间不要放在玩手机上面，应该花时间跟当地人交流，因为船上有很多的当地挪威人还在这条游轮上去，是感受享受阳光啊，很感受海鲜啊，所以是自己的一个度假方式。所以如果跟他们的交谈当中，你可以了解挪威除了大自然以外的人文的那一面，是从当地人那儿获得的讯息。这就反正是我坐这个游轮的那种体验，反正每天马不停蹄，我平均每天睡觉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每天都很忙，不是吃就是去吃的路上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吃货认证， 对，吃货认证。我们的节目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50个图片还有视频，非常的诱人，而且把我们三个人互相已经都饿得不行了，所以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非常期待，所以现在就找到我们，看见我们吧。 说完了这个三文鱼，说完了海鲜，咱们再说一说游轮上其他可以进行的活动。比如说在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是，无论你是从北向南走还是由南向北，都是必不可少会经过北极圈，那一刹那会有一个穿越北极圈的一个仪式，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Steven 介绍一下吧。 来吧，先为经历过 吗？哦，经历一下。好好， 对，我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次从南到北穿越北极圈。 嗯， 他在前一天会进行一个竞猜，他给你一个时间段， 嗯， 然后猜是在几分几秒钟过北极圈，让大家都很积极写下一个答案，然后到当天早上大家就集中在甲板上来公布谁是最接近的一个人，让最接近那个人非常开心，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得大奖了。结果大奖就是船上有一个人会扮成海神，然后把你的那个衣服撩开，把里面灌冰块，然后猜的最接近的那个人就是第一个遭受这种祝福的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你已经到了海神波塞冬的地盘，所以你应该接受他的祝福，这祝福就是冰块。 你是唯一一个第一个就可以感受到寒冷的人。 对， 因为北极圈穿越那一刹那简直就是感觉像穿越了一块全新的天地的感觉，是吧？ 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而且我没有想到在当时这个仪式会有一个船员在宣布，好，我们现在十九八七，当然这个船的速度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太一样，所以会发现刚数到二，哦，还有点远，那2.5吧。很随意的，当穿越那一刹那所有人欢呼之后，我没有想到船长是在甲板上给每个人喂一勺鱼油吃。 啊，您是从北向南是吗？ 对， 它两个的方式不太一样 啊。那由南向北是怎样的？ 由南向北是灌冰块。 哦，灌冰块， 已经很幸运了，您是。 哦，我赶上的就是鱼油是吧？我是为了要那个勺，所以我去尝了尝那个鱼油。然后其实我们是有一段这样的视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等待穿越北极圈的过程。你看这个风很大，我现在拍摄是从 4 从4、3、2开始，你看已经到喊到2了， 2， 你看又是3、2还是2，叫非常长的2，一直是2，就可以看到这个石块应该算一个很小的小岛，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标志，它是北极圈的一个标志，所以在船穿越这个标志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船穿越北极圈的那一刹那。哇，就全船会鸣笛庆祝这一刻的到来。但是我就觉得很感慨，就船员每天要经历无数次，或者每个月每天可能都要进行，但他们都是激情澎湃的。其实我在船上另一个收获就是所有的船员他们都非常热爱他们的工作，这是我被感受，就是被影响到的情绪。哇，你看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甲板上然后拍照留念，所以这一刻其实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在我心里其实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段印象。谢卫你怎么样？ 我当时非常神奇的是在穿越北极圈之前突然来了一阵雾，然后什么都看不到了，大家觉得是不是海神今天灌冰灌得不够不开心。但是在穿越之后突然就有阳光，然后雾又散掉，大家觉得是非常神奇，感觉这片水域是有灵性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地方。 嗯，所以大家如果呢在坐游轮旅游，就是环绕峡湾的时候，无论是您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向南，无论是从贝尔根到希尔科内斯还是倒过来，都千万不要错过有一天头一天船长是会给大家发通知的，告诉大家第二天有这个仪式。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咱们稍事休息接着和您聊。我是苗山，今天和您聊的是游轮上咱们赶一把海鲜大集。 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进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喜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九八二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来，这里是 FM 98.2及 AM 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海鲜的话题，好好缠缠大家，因为今天我们要上一把游轮去峡湾赶一把海鲜大集。今天同样有两位重要的来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块聊聊咱们吃的话题。首先这位是来自海达路德游轮中国区的 Steven， 有请。 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呢是刚刚乘船归来的旅游达人谢卫，有请。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咽口水的谢卫。 不，其实是我们屋里这三个人都一直一边说一边馋自己，一边互相在咽口水。而且这 Steven 这么颜值担当的男嘉宾哈，今天是一边说一边咽一口，然后接着说下一句。怎么样，是一种煎熬吧？上我们节目 准备一会儿做完了就找个地方吃海鲜。 真的啊，能不能带上我们？ 一会儿把找个好地方去。 好，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节目，都可以搜索关注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今天我们有50张大片和要有视频和大家分享，都是跟美食相关的，你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接着聊啊，刚才就聊了什么帝王蟹呀、啊，聊了捕鱼的过程，当然咱们也聊了一些这个想吃海鲜没那么容易，还有一些可以体验之前的这个步骤，比如说你可以参与这个渔民捕捞的过程，体验捕鱼的快感。当然了，有很多的厨师也是专门前往挪威这个食材丰富的地方去发明自己全新的创新料理，比如说香港这位谢霆锋是吧，他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十二道风味》，就去挪威取景，专门做了一系列的节目，是不是？ 对，当时他这个《十二道风味》春节期间播出的，在我们北挪威，在海达路德游轮上，制作了2期他的这个 叫什么 特别节目吧， 对，专门是实际上肯定是去找找到当地的这种食材， 嗯， 然后发挥他的想象力，发挥他的创意，嗯，去制作出他与众不同的美食。对，所以这个风味十二道风味呢实际上也是等于今年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进行了这么一次完整的拍摄工作， 嗯，所以他们应该重心也是放在海鲜上，尤其像帝王蟹呀，鳕鱼是上面。 我觉得最重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西海岸厨房这个概念，嗯，然后也跟本身风味的这个节目有很高的匹配度， 嗯， 然后对于这种挪威西海岸的航行也存在的一种有一些未知嘛，有一些轻探险的元素在里面，嗯，所以有些综合的。 我个人觉得以后你们西海岸航行的路线可以改名叫吃货之旅线路，嗯，因为更加的清晰， 嗯， 就是可以寻遍各种对吧精准的海鲜定位。我们可以看看现场这个谢霆锋，他也参与了，这几位是评委吗？还是参与到这个活动的一些嘉宾？ 这是对，这是评委 啊， 有船上的工作人员，对，也有 节目的制片什么的， 对对对对， 剧组的人员哈， 对对对， 强大的阵容。这个是船长的就是驾驶区吧，应该叫做驾驶舱， 驾驶舱， 然后后面谢霆锋也去学习了一下哈，我站在了和谢霆锋同样的位置去瞭望了一下， 霆锋同款， 对，霆锋同款。然后这个是应该在是游轮的后厨，谢霆锋进行烹饪， 嗯， 是吧， 对， 你记得他当时做了什么菜啊？ 当时做的，我记得是一个，因为我当时因为其他的关系没有上船，我印象当中是有鳕鱼吧， 嗯， 然后哎，那个新伟，你当时后来也看过那个节目，他有你还记得吗？有什么其他的品类的这个海鲜吗？ 我看完他是做的，他们那组是做的帝王蟹，然后霆锋自己是做的一个甜品， 嗯，他做的甜品，他好像特别喜欢做甜品， 对对对。 有没有做一个帝王蟹舒芙蕾？ 啊，这个口味可能 对吧？他好喜欢做舒芙蕾。我看到这个就是他基本在拍摄现场的时候工作的繁忙场景。他也是最近特别喜欢烹饪，尤其对于挪威来说，这个选题对他来说有点容易，食材好，怎么做都是好吃的嘛， 嗯， 新鲜。我觉得今天上午我在录另一个节目的时候还提到，西方的做菜方式和我们中餐最大的区别啊，就是不光什么辣呀咸呀大家都可以体会得到，但鲜这个字， 嗯， 在英文里面法文德文都没有对应的翻译， 嗯， 我们很难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中餐在全世界特别的受肯定的原因。我们在很多道菜系里面都有不同的菜来体现鲜这个字儿，但是西方的菜肴很少能够体现到，但是在这种海鲜特别的新鲜的地理位置，像挪威这种盛产海鲜的地方，鲜这个字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所以好的食材对于这种技术烹饪技术不是特别强的人，比如像我这种纯吃不干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这个也是我们西海岸厨房的一个理念嘛， 嗯， 它一方面是尽最大努力采购当地食材， 嗯， 所以它有几大好处。第一个是属于我可持续，那么我一直是对当地有所帮助的， 嗯， 而不是说从某一个单一目的地去考虑它的成本，嗯，然后去这样进行采购， 嗯， 第二一个是新鲜，那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24-48小时之内从这个采摘或者这个捕鱼捕捞结束以后直接摆上餐桌，另外一个呢它也节省了很多的这种运输成本，减少了， 嗯， 所谓我们讲究的是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嗯， 所以这也是西海岸厨房的核心的三个这个理念和价值。 嗯，我觉得我们说了大概一个多小时都是跟吃有关的，但是既然提到挪威，我们不得不提到就是极光。我们利用最后这点时间稍微提点跟吃没有关的话题。对不起啊，只把极光留了大概20分钟，但是我觉得足以了，帝王蟹的时间应该更长一点。下面我们聊聊这个极光。其实我个人听说啊，最近几年被这个驴友们称为是极光大年，基本就去了就有，是不是这样？ 极光其实这种自然现象呢，应该严格意义上是一年365天都存在的。 嗯， 那么当然它有这个太阳本身的这种活动的频繁和不频繁的那种大年和小年之分， 嗯， 但坦白说， 近这几年当中，其实它的整个的活动，就是产生极光的这个频率，或者说我们肉眼可见极光的频率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嗯， 那么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那也就是让我们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这种，冬季的产品是跟极光有直接产生了关系。虽然没有任何谁能够保证你去到这个区域就一定能看到极光，但是整体来讲，它在只要在当地这个北极圈以内这个区域停留够一定的时间，基本上几率都是非常高。 嗯， 只要你不要运气特别不好，连续碰到多日的这种阴雨天气，就不是问题。 刚才你聊到间隙的时候，那个肚子叫是你吗？ 有吗？还有一会儿时间，我坚持一下。 其实提到极光啊，很多朋友就觉得要靠运气，因为不是每一次去都能遇到。但是我非常有运气，我去年基本每天都能看见，到最后我已经从船舱出来啊，又有啊，回去睡觉了。这好多人都说我比较幸运，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去了都没机会，甚至去两次三次。但是听说这两年确实看到的频率比较高，所以建议大家，这种情况像刚才 Steven 提到，已经持续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吧？应该 对，三年以上了，应该说对。 我们在这个准备图片的时候，首先这张是谢卫给我的，这是其中一种看极光的方式，就是用雪地摩托到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甚至因为船，甚至虽然海上很黑，但是船上还是有一些民用灯的亮光，所以雪地摩托的好处，它就可以去到一个纯大自然的地方，完全没有亮光，所以呢看极光的几率可能会更高一些，更加清晰。所以喜欢户外旅行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方式。但是对我来说，操作更方便的就是坐游轮去看极光。比如说你从贝尔根出发的话，应该就是最后几三天吧开始就有机会了，因为是很靠北的位置。如果 航线本身基本上大概是将近一半是在北极圈以内的航线， 嗯， 但实际上北极圈其实也是一个地理概念嘛，这么一条纬度线，但真正极光并不是说我局限于在北极圈这个以里或者以外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很多时候经常性的在北纬的，比如说63度啊，因为北极圈在66度嘛，那么北63度啊左右，64度左右也是能够看到的。 63度是哪儿呢？ 基本是在特隆赫姆 左右 这个位置， 就是我下船的地方。 对，差不多。因为贝尔根是在北纬60度， 嗯， 对，所以我整个的航线是从北纬60度开始，大概到北纬72度结束。 哦，原来歌词里的北纬66度是这么来的。 北纬66度是这样的。 哦，我记得其实我在奥斯陆住的时候，我的房东就是 Airbnb 的房东就跟我说，其实奥斯陆也是可以看得到， 有机会。 对，但是由于我们城市里面灯光太亮了，所以并不是说这里没有，而是因为灯光影响了你的视线。 对， 他如果你多待几天，愿意和我们去徒步郊游的话，我们有一天晚上不回家，在山顶上就你就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 所以说挪威很幸运，又有特别丰富的自然风光，还可以有这么多的几率看到极光。 游轮看极光有其中有一个比较就是其他方式不太好无法比拟的优势哈，因为它一直在航行当中，所以它会沿着西海岸一直往北走，所以这个天气，因为极光看极光的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晴天。 嗯， 不管，因为其实每天晚上都会有爆发，只是它的强弱不同而已。但如果你是阴天的话，不管它有爆发的有多强烈，你都是看不到的。所以晴天是第一大要素。而西海岸的这种航行呢，因为它本身受这个墨西哥湾暖流或者叫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它的天气变化相对来讲比较快。 嗯， 所以可能这一阵儿是阴天，在我在整个的航行过程中到下一个区域，可能就已经变成晴天了。 嗯， 所以这种看到的几率会相对高一些。 海上的天气变化总是很快的， 比较快， 嗯， 越反而是这种变化快，它不会比较少机会吧出现这种长时间的我一直在阴雨不停的这种天气状况。也就算是这个区域有，但我第二天我已经航行到下一个区域了， 嗯， 可能又会好一些， 嗯， 所以这种几率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会高一些。 嗯， 当然对于拍摄来讲，可能就会需要有一些比较高超的技术，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专业的摄影师或者说掌握了一些技巧，在船上拍的极光也非常美，因为极光你需要长曝嘛，那对，就是， 哇，好专业。 对，你需要 长时间曝光。 对对对，你需要有一定的这 个技巧去拍摄，这一点可能是在游轮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处于劣势的地方。 对，我们上次数码单元的时候专门有一位摄影师给我们介绍，拍极光一定首要要有三脚架， 嗯， 因为要固定位置，然后长时间曝光，而且一定是专业的相机才能拍得出来。 嗯， 比如说我就非常幸运，和我随行的小伙伴全部是摄影大家，所以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图片一定会馋死你。应该几位都没见过，看这是我们的随行小伙伴拍出来的， 嗯， 我直接盗来的图，仅限于 在 节目里宣传一下。对，在船上，而且还可以看到下面的海，有我们这个游轮航行的印记。 对， 海面上，你看，我觉得我特喜欢这张图片的原因是上面是静态的，但下面其实是动态的，所以是反差很大。 所以其实拍是能够拍出来的，只是它有一定的 技巧。 难度技巧。对。 第二张图片。这个也是在船上拍的，这个女孩就是我们小伙伴的一员，是一个法国的女记者。当时有一个摄影家就说，为了证明这是我原创的，我要让我们随团的一个人指一下，这样才感觉又接地气了，不然她就像一个挂历一样远远挂在那。你还加上这个姑娘之后，就觉得是 这个爆发就相当强了，相当强了。 爆发相当强的意思就是拍得好的意思是吗？ 对，就这意思。 哦，我觉得这张是很漂亮的。 嗯， 另外还有一张图片是另外一位德国的摄影师拍的，这是一个静态船停在码头的时候他拍下来的。其实我不明白，虽然就是极光大部分是绿色的，当然它有很多种颜色，有的时候粉色或者白色，我是见过白色的，但为什么大部分摄影师捕捉的图片都是绿色的呢？因为绿色出现的几率最高，对吧？ 绿色首先肯定是出现几率高，其他的颜色，这个我不太专业哈，我没有特别专业的词汇去描述它。这个也跟光，它的整个的粒子的作用跟光线、空气的折射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整体来讲，看到绿色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嗯， 而且就算是有其他颜色，也基本上很难成为主色调，但是会有这种，就我自己看到过那种偏紫色的，对。这种光在边上，但是是相对来讲也很清晰能看到，但是它属于那种点缀，不是当晚极光的主色调还是绿色为主。 嗯， 对， 我记得那个第一天出现极光的时候，我在吃晚饭，然后船长在大喇叭里说啊，大家现在可以去几号几号甲板啦，可以看得到现在极光出现了。然后我刚开始很激动，我看了大概五分钟，我觉得好冷，我就要回去。然后旁边有一个叔叔就跟我说，你先回去吃一个甜点吧，一会儿他还会回来的。我当时说真的吗？他对呀，他会跑，他会走，然后他会回来的。 嗯， 他就好像你刚才说的洄游鱼类一样，因为他一直是在行动当中，运动当中的。 这个极光，它的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哈，等待极光的过程，就像钓鱼一样。 嗯， 你钓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为了，当然它出现还不一样，我觉得钓鱼实际上等的最多的是钓上来那一瞬间的快感啊。 哦，你是这样的， 钓鱼 我是在等这个出锅的那一分钟。 然后极光呢，其实等待这个过程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虽然说最后出现的时候也可能没等到，也可能等到了，也可能很强烈，也可能不强烈，但是整个等待的过程很有意思。 嗯， 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说之前的一天我们可能一起去参加了这样一个短途游项目，司机特别尽职尽责，带着我们一直在开车，从谢尔克内斯开出去两三个小时，都已经恨不得再往前开就进入俄罗斯边境了。 嗯， 就这么一种状态下去找，只是看到了非常轻微的这种极光。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实际上就是从谢尔克内斯沿途，我们那天不是坐的船，我们是开车往这个西边走，沿着这个海岸线。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天晚上我们实际上就是住在一个路边的那种小酒店。那天晚上在那吃完饭以后，大家只是随意的说，哎，今天吃的很饱，都是各种肉嘛， 拿弯 啊什么之类的，对，拿个弯，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大家都，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带相机，但突然就发现远处开始轻微的出现这种极光，就已经待了几天了，有点感觉了，然后马上就有人回去拿相机。然而当天晚上我们看到极光的这个爆发是远比第一天我们花了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甚至四五个小时吧，还开了很远的距离， 嗯， 所看到的这个景象要壮观很多。那， 嗯， 这是一种，我觉得有点是那种可能跟人生态度， 可遇不可求， 有点关系的，就有心插柳， 嗯， 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 这是全看缘分嘛， 对，佛系看极光， 对，就是刷人品嘛，我的人品值全部用在了看极光那段时间上。其实刚才聊了好长时间的这个极光，因为我对于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来说，去挪威看一次极光应该是他们旅行清单上必不可少的一项，甚至上是很靠前排名的，但是很多人都担心自己的运气不够好，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看，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两年是极光大年，去看到的几率非常高，而且我确实也推荐在船上看极光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确实船上海比较黑，灯光光线比较暗，所以看的会更加清晰一些， 没有什么污染光源。 对， 对，另外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图片啊，我们还想最后一点时间聊聊在船上还可以进行的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提到有徒步，我最喜欢的就是经常在靠岸大的码头的时候，头一天或当天早上船长会预告今天我们的项目会靠岸哪个码头，这个城市值不值得大家下船去参加一个免费的游览团，去徒步，去到一个制高点上俯瞰一下这个城市的风光，甚至上这个景点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值得去，比如说有一个午夜的小教堂，有个音乐会，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对， 我们整个的航程是全程覆盖34个港口，那我们分北上和南下航程嘛，所以北上的航程所停靠的港口在南下是不会再做停靠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为什么所以有人说做12天呢，是因为我整个34个港口全程都会做停靠，不过北上的时候会跳过其中的部分，那南下就会补上，是这么一个方式。 哦，就跟公交车有的这个从这边走单向停，回程的时候不停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这意思。所以34个港口当中，我北上当中肯定会停一些主要的，相对适合在要配合航行的时间嘛。那么整每一个港口的停靠时间呢，分2到5个小时不等。那么时间长的，你当然做一些长时间停靠的时候呢，你也会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些付费的短途游项目。 嗯， 那当然，如果你说我不愿意去参加付费短途游项目的话，只要你控制好时间，自己认清这个码头的地址，你就可以自己下去徒步也好，或者是搭乘当地的这种你打个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可以去游览一些。 但是船上现在有好多的徒步都是免费的了。 对，现在船上有一些这种简单的这种徒步项目是可以跟随的这种探险队员啊去做的，但大部分其他的一些相对要需要，比如说搭配交通工具的，或者去的相 对 远一些的话呢，它还是需要付费的 增值服务。 对，有一些付费的， 比如说一般有这个艇叫什么来了？ 冲锋舟 啊，对，有冲锋舟的基本是要有增值服务项目 的， 但是如果只是在全程徒步的话，你会发现带领你的队员头一天还在服装店卖衣服，明天他就是你的徒步队长再或者是你昨天吃饭的时候服务你餐桌的这位服务生，明天说好今天我带队，我觉得就是像家里成员一样，就我们生活在一起几天，然后他有的时候他是工作状态，有的时候是放松的，带你出去转一转，下船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让你虽然这个城市是第一次来，但是身边有一个亲近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陌生感，会有很强的熟悉的感觉。 它短途的选择也还是比较丰富的，有这种城市的徒步，有一些有博物馆的游览，也有一些去这种户外的这种活动，比如说 这个音乐。 对，这个是在特鲁姆瑟， 对， 也叫北极门户城市，这是在北极大教堂。这个项目就只能在南下的时候，有能体验。 我是赶上了午夜12点停靠在岸边， 对， 然后呢，我白天稍微睡了一下，就想夜里好好听听音乐会。结果12点一进到教堂里面，那个空灵的女声非常的干净好听，风琴声一起，我就睡着了。然后等到我再醒的时候，就是雷鸣般的掌声，然后大家就旁边的人拍拍我说好，咱们走了走了。然后呢我往外走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姐姐一直在捂着嘴在旁边乐，我说你乐什么，她说是这样的，我坐在你前面，我非常的困，我一直在打哈欠，但是我觉得不好意思，结果我回身发现你已经睡着了，我也就放心的跟着睡了。这当然这个行为不好，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回忆，虽然我只听了一个开头，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一个非常甜美干净然后银铃般的声音，在教堂里这么好的一个回声条件下，但是在午夜12点实在是容易催困。 对，这个本身这个活动就叫午夜音乐会，实际上它是一个教堂音乐的一个小的演出。 对，然后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才说 在我去的季节呢，可能还没有下大雪，所以我在入住冰雪酒店的时候，他们家有很多的雪橇犬，这个时候还没有雪橇可坐，那这些小狗狗就可以带着我们出去徒步。 easy， 我现在 带着我一起徒步 放的这个视频，就 是 看 是不是很美？ 这个狗啊， 不过它总是 它有根绳， 它好像比我走得快， 拉在我的腰上。真的，我觉得治腰间盘突出，因为他嫌我走得慢，所以他走得很快，他一直在前面。后来旁边的人在笑，就是路人甲和路人乙就在说，不知道我们俩在谁赶谁走。但是你就发现，我发现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就发现这个狗圈里面啊，有上百条狗，他们有一种很强的仪式感。当他们有机会走出狗圈，跟人一起出去，无论是徒步或者是拉雪橇的时候，他可以走出这个营地了，所有的狗都很羡慕，冲他汪汪的叫。所以他在走出营地那一刹那，他真的是昂首挺胸的，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我和动物接近这么接近，然后感受到他们的平时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反正也是对我来说是难得的一个回忆。另外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小段的视频，现在所有在网络上的朋友可能有机会看到，这个应该是当地一个小码头，就是 Lufa 牌的啤酒，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啤酒作坊，我们有去参观，这也是可以在这个游轮上报名一个啤酒之旅的活动去感受。然后呢，老板，这个是游轮的，这个是啤酒厂的老板，旁边穿衬衫的是他儿子，是一个家族企业，所以他们现场基本是从大罐里面给我们接出来啤酒，然后另外给我们演示，就比如说在发酵的过程，刚开始是哪一个罐，然后去了哪一个罐，让我们挨个品尝这发酵过程不同阶段的啤酒。所以我那天晚上是脸红扑扑的回去的。但是它和真的，说实话，它那个啤酒味道和德国酿制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都是发的一次性杯子，每来一瓶就给你倒一满杯，好像不喝了，这老板冲着你就看着，好像浪费人啤酒不合适，最后都得喝掉。反正当天我记得是尝了九款， 好酒量。 一二尝一口吧，没办法，就盛情难却，怎么能浪费呢？你看现在这个酒罐，而且就是它的泡沫体，其实在一个酿啤酒的人来讲啊，这个啤酒上面这种泡沫我们叫爱尔兰袋，爱尔兰袋时间停留的越久，说明这个啤酒的新鲜程度越高。所以我们在这个 Lufa 牌的啤酒作坊看到的啤酒全部爱尔兰袋的停留时间超过3分钟，我有计时过。 专业， 你没有去这个啤酒坊去尝啤酒吗，谢伟？ 没有，但是我在那个冰淇淋上吃到了这个口味啤酒口味的冰淇淋。 哦， 另外一种味道。 你觉得是真的是纯啤酒的味道吗？ 是啤酒的味道，但它口感怪怪的，可能因为有气泡，在制作冰淇淋的时候有特殊的工艺吧。 嗯，然后现在我想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哎呀，风有点大，这是我们一个女记者拍的，大概14秒。环这条游轮拍的很壮观的景象，他说他是冒着相机被扔下去的危险。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最后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所有的船员在晚上为了让大家所有的游客都过得开心，所以进行的一个时装表演。这位就是当天的酒店客房部分的总经理亲自上场。大家可以在视频上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可以看到，总经理白天是很严肃的，晚上就化身了一个非常可爱的造型，像毛绒玩具一样走过我们的身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游轮这一次游轮的体验真的是一个靠自己的眼光，或者是靠自己的眼睛，或者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感受探索全新世界的过程。我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去挪威乘坐海达路德游轮的时候，不要将它和加勒比海或者加勒比游轮或者是哥斯达游轮这类的娱乐型的游轮相比较，因为它们完全是不同的版本。最后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这么一次美食盛宴，下次有一些新的路线，希望两位再次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谢伟，你吃的不够多，希望以后你吃的再多一点。 谢谢谢谢 谢谢 Steven， 希望你下次给我们发现一些新的线路， 谢谢， 也希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沿路有什么好的吃喝指南吧。 会的会的，我们还有航线去到北极，去到南极。 好，更远的行程相约我们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感谢各位收听前听众朋友2个小时的陪伴，也感谢网友朋友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FM982 下面的